大槐树长得多壮实哦，他给咱们院遮了几辈子阴凉了。 没错， 他在家的时候可没少伺候他。 老大， 哎， 我问你， 嗯， 30岁那年一人上白塔寺玩是走丢了，他是怎么回来的？ 啊，看您那棵树就找着家了。 哎， 就等我这棵。 我不能搬，我得在这儿守着。等我们三回来呀，打老远老远瞅见这棵树，他就找着家喽。 您干嘛去？那边大街了，您先过去。您 过去了啊。 你说这节骨眼老太太又犯病了，你说怎么得了啊？这个 你在这站着也没用啊，进去劝劝吧。 真急死你！ 就是你说的最对。 何树曾拿着瓶啤酒，被何树德推推搡搡的走进院里，就这样还边走边喝。 轮着吧，进来。你怎么想的越来不像话了？你再跟问大妈说一遍，谁给你钱买的啤酒？ 是吴家， 他平白无故的干嘛给你钱买啤酒啊？ 我帮他扛梯子看房。 看房？ 哎， 上哪儿看房去了？ 卖面条的，我认识。 卖面条的？ 哎。 哎呦，他现在正调查这个问题呢。 就是啊。 夏桑，走，跟我去趟拆迁办啊！ 跟问你妈，赶紧去。 拆迁办、啊， 赶紧跟问你妈去。 那是干什么的呀？ 我都问了，我也跟你说不清楚啊。 李玉敏和彩凤提着一篮子菜回来，他俩刚去了趟八里庄，看了看新楼。 哎，儿子，有几块金牌了？ 妈，你看， 嚯，这么多呢！ 哎。 可大了，又高又大， 还有点梯， 哎， 嗖的一下就到了8层喽，房间好宽哦。 对， 你爸爸妈妈住一间，我们两个人住一间，还有一间大客厅，有你的算了。 不要了，不要了。 哎呀，你嚷嚷什么呀？你出去，你出去玩去。 来来来，出去玩去啊，听话啊。 你看你跟孩子发什么火啊？哎，西川，我看八里庄的房子挺好的，附近呢还有个农贸市场，买菜也挺方便的。再说，郊区的空气也新鲜，对身体也有好处。别犹豫了，还是搬吧。啊， 搬吧搬吧，我没说不搬呢。 你瞧你那情绪。 情绪？我还敢有情绪？ 怎么会没情绪啊？这不明摆着吗，咱俩上班远了，明年孩子上小学也没有这儿近便了，是不是？我看呢，这点困难好克服，咱俩上班骑车多跑点路，这还锻炼身体。 算了，你别给我开心玩吃了，你心里怎么回事我还会不知道？玉敏，我不是小磊，也不是彩凤，空气新鲜，买菜方便，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？啊？让邻居听见，笑，啊！ 我不是跟你吃亏心玩，实在的说呀，